说音乐是人类的灵魂，懂音乐的人能够更加的懂得生活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。 身体一突然闪，参观美术馆，谁帮忙开门？两小时重复走在某条马路，听了几首歌，这样的人生不自主亢奋，任谁孤孤一阵，完美主义象征责任。限量版商品不能再偏执，收集一种独特，限制是不被独特的我想验证，欲望是要扫不掉就留抓痕。别轻易的解释我暗示里头那颗心不早热，没对称不平衡，要怎么生存呢？不是自愿，忍不住支配，眼前的一切都是可贵，想某种安慰，体悟的什么才是被深味。飞翔起来不可，有太多的问题，每天流浪着，看不惯就调整，完美主义制造规则，限量版商品我们在偏执，收集一种独特，甚至是不孤独的外向眼前，欲望是要扫不着只留抓痕。别轻易就解释我乱世里头那颗心不早热，没对称不平衡，要怎么生存呢？也不是自愿，忍不住支配，眼前的一切像是成为，像某种安慰，体悟的什么才是被深爱。 喝了不少的水，可是总是还是觉得很口渴。如果总是渴口的话，各位要稍微的留点神了，因为一不小心的这种单纯的缺水也不简简单单是这样，可能会由于某种疾病而引起的，稍微注意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《打起精神来》。 亲爱的你，从不掉眼泪，是谁让你伤心？坚强的你应该要看清，恋情结束就该放弃，你只需要再次重新出发，找到明天是很简单的事，只要你能拥有在追求幸福的心情。Yeah.

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与你一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 你的眼光是我的游戏中，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，我永远会祝福给你快活。早已不知道你的名和姓名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.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 知道你的名和姓名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Hey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.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. 梁静茹一贯以小女人的一种款曲来示人，对不起我爱你一首忽略了的好歌，又是小女生的心事。虽然已经很多人过了这个年纪，但是呢还会有很多人都喜欢，因为我们长大了还是会记得以前的那些心情所发生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，对不起我爱你，来自梁静茹。 没别的，只想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爱你。不管你会怎么想，你怎么说，我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你知道有时候感情是很难说，很难说，爱人和朋友，从前到现在，我真的感觉要一想你，我的心就发烧，想跟你听我的心跳，想你知道我睡得不好，我睡想着你，抱着想着你，合眼闭眼睛出现的全是你，我猜不到你的表情，我读不到你的回应，不想安慰你，又不想放弃你，决定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想说对不起，怎么样我都会珍惜。不管你会怎么讲，你怎么做，也不会影响我的心情。你知道有时候男孩更难捉摸，难捉摸，爱人和朋友，现在到永远，我真的觉得一想你，我的心就狂跳。我的诺言记不记得了？情人他有没有收到？不是想着你，痛苦想着你，大地和。

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“宜居惠州”，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的“宜”是迁移的“宜”，“惠”是实惠的“惠”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内心风凉凉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消失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的未提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森林音响。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它们跑哪去了。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不要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的 小事儿，接触到的都是那些平凡的，一如每个人身边都存在的母亲。接下来听到的阿牛的这首《慢慢的爱有多少斤》，算得上是非常简单安静的一首歌。华丽的词是为人称赞的，但是这种朴实的词是很容易吸引听众的耳朵，引起共鸣的。 两斤蒜头两块一，马铃薯两块七，再给你我辣椒和一只鸡，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擦出油烟泥。 悄地站在你港里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？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。 吃饭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我一直坚信对员工最大的好是给大家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对老板和投资人最大的好是给他们挣钱，对合作伙伴最大的好呢是用产品和服务来帮助他们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职场上的情谊。

是他的秘密，说来是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可怜你懂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我的是你养不痛，烂熟透红很痛我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背叛你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迷失于指缝又落空。 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，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我 是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森林音响。 我爱上一道疤痕，我爱上一盏灯，我爱倾听震动的那阵，不爱吉他传闻，我爱的人。

家慧，他在1997年推出了第二张专辑《彭佳慧卖座依旧》，其中的这个主打歌《爱到无路可退》获得了当年1997中文音乐金曲奖之年度金曲以及实力派女歌手等等大奖。 眼前不是绝路，我还能哭，只是我不愿承认。真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，与爱只剩回顾，我好辛苦，总是在夜深人静一个人执着，是你要的前途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想要的归宿。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，只好一步一步继续去贪图，来不及完整的演出，只希望剩下的恍惚别模糊。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，哪能清清楚楚让痛苦结束，我才不会走上绝路，只会像无根的枯叶飘零孤独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服务员， 哎，来了， 点菜点菜，这个。 你好，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齐。你好，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。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，有一种公益叫光盘。当你就餐时，